相对湿度79%。 系你喺室内定室外啊？ 我喺室内啦， 仲谂住叫你好似晨光咁即时报下出边嘅天气添， 即刻行出去嘛、啊。早晨啊，早晨啊， 早晨，早晨阿波， 今日天气几好啊？ 你做咩？好啦，你都系时候翻嚟公司啦。 咪翻咗嚟咯，系啊！讲埋呢个紫外线指数系5啊，另外呢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嘅。 系，好啦，今日咧我系山苏阿一，好耐冇玩呢个啦。 咩啊？好耐冇玩啊！我系唔得波城， 系我哋加埋就系山苏唔得阿一波城。咁究竟系咩事咧？咁话说咧。咁呢排个个都戴住口罩啦，系咪先？ 系。 咁有时觉得，下巴嘅仪容咧，又唔需要去特别处理、哦。 系。 即系你日日都戴住口罩噶啦，系咪先？鬼有人睇你有冇流须咩？ 你烂牙都问你口罩。 撇除会痛之外，其实都系嘅。咁跟住之后咧，咁啊喺度谂啊，咁不如即系由得佢啦。咁啊，而且都冇人知啊，咁啊唔搞啦。咁结果咧，有一日啊。有一日同啲大学同学食饭嘅时候咧，佢无啦啦问我：你啲须系特登留噶？ 哦，你而家除口罩望下， 系 咁，揭开望下。你而家下面你类似羊咩须啦，下巴。 唔系羊咩须系要咁样噶嘛？ 我要长啲嘅， 要长啲，好似即向我唔识形容呢只啊。 哦，羊咩即系孔子咁样嘛？要 但孔子系长嘅羊咩须 啦，系啦。 咁我就係純粹係下排有啲須根啦、 嗯， 但嗰啲須根又唔係根嚟嘅咯，即係等於你當係你以前細個種綠豆都種咗個零禮拜嘅嗰個狀態啦。 終於有少少嘢啦，係 啦，有少少嘢啦。 但因為我望咧，你而家嗱就下排嗰個位好工整咁啦， 係啦。 然後你上到叫側邊近面珠燈嗰啲位開始，其實就冇嘅咯。你 冇啊冇啊， 係因為你本身生須其實都係集中喺下排呢個位嘅。 係啦。就淨係生呢個位，咁、話說嗰日食飯咧，咁然後嗰、那個大學同學咧就話：，喂，你係咪特登留噶？幾好睇喎、啊，咁樣。咁我話唔係啊，我懶得剃嘅咋。咁佢話幾好睇之後咧，我又對住塊鏡望一望， 啊， 我又真係幾好睇喎、啊。咁但係咧，啲人咪成日話嘅，因為我之前都有試過留須噶嘛，你記唔記得？ 我記得。 長頭髮嘅時候啦，係咪先？咁其实几时开始即系 keep 住剃咧？就系、是、剪咗把头发之后咧，如果我光头嗰段时间嘅光头楞住下排有啲须嘅话咧，就会变到好，大家明啦 ，OK？ 咁所以咧，咁我就 keep 住剃啦。咁直至到而家有翻啲头发嘅时候咧，下边即系个须嗰度就懒得剃， 系须系下巴，唔系下边。你要知道。 下巴就懒得剃须啦，咁然后呢咁然后就留到呢个地步。咁然后呢嗰日俾佢话完之后几靓呢 ，keep 咗个零礼拜之后呢，谂住再剃多一转，令到啲胡须啊可以生得再靓啲啊。 系。 咁我而家呢个呢就大概系两个礼拜嘅 长度嚟嘅。 长度嚟嘅咁样。 哦，但系你人中个位就你系。剃到好乾淨，一定嗰位本身唔多咧、 哦。人中嗰位系剃嘅， 哦， 系啦，好啦，咁今日个问题嚟啦，我系未见过波城有须嘅，你系剃啊，定系你想留留唔到啊？ 嗱，我今日呢一个嘅长度咧，你控埋呢个嚟吓，我而家隔住块玻璃好安全啊。嗱，你见到系有少少好似须根咁样样噶嘛？ 完全睇唔到、啊， 系啦，但系你远望 系，你似系黑头啫，不过我啲黑头生到落个下巴嗰度咯， 成口都系啊， 系啦， 嗱，因为咧我。近年叫做最长嘅须啦，叫做留得， 嗯， 就系、是、我扁桃腺发炎嗰个嚟两个礼拜、 哦， 我完全冇，我完全冇剃须。 你最长嘅须系你旧年 系 九月嘅时候嗰个须咯， 一个零钟个须， 一个零钟已经人生之中最长嘅栋笃笑须嚟嘅。 我有啲有嗰啲 A B C 嗰啲口音啊，我啲须。咁咧，我係有影低留念嘅，因為我係未試過個幾兩個禮拜完全唔剃須，因為嗰時你知個人唔舒服，你就 冇搞咁多嘢啦， 用啲都唔知俾邊個睇啦。咁但我發現咧，嗰時即使過嚟兩個禮拜完全唔剃都好啦，我諗我嘅長度對於你嚟講其實都係好短嘅啫。嗰陣時，我先揾翻張相啱 po 上網俾大家睇下，因為我由細到大咧呢啲所謂 大家可以睇到佢扁桃腺發炎個樣， 應該係啊，應該有啊，應該有。 睇到個吊鐘啊！ 我有嘗試拍過的，拍不到。 Okay, 我直情開閃光燈對到個口都拍不到。因為個醫生叫我，你可以試下拍落去，見到腫曬，但我真係拍不到。但因為我本身由細到大啲毛髮呢，係比較少嘅。即係我爸而家咁嘅年紀，佢由即係我睇住佢，我由細到大睇住佢呢，腳毛都已經唔多。 咁 底毛都唔多嘅，佢而家都類似光管腳嗰種嘅。 哦，我以為光頭添，光你諗個光字。但有冇呢方面嘅問題啊？ 未有，好彩。 驚唔驚啊？ 佢而家係公仔面頭啫。 公仔咩叫公仔面头啊？ 即系佢，你当好似一饼公仔面未煮嘅时候咁样，嗰、那个形状个壳，然后咁样摆个头顶嗰度嘅短头发啦、 哦。我以为你话边个添？ 公仔面头，可能嗰种挛到嘅人都被称为公仔面头啦。咁所以我由细到大咧都冇毛发，即系唔多嘅真心。咁底毛好似去到中学唔知中四五左右先开始有少少一执咯。然后我细个系觉得好唔靓嘅。然后我系惊俾人笑嘅，因为你只脚好光脱脱咧，会俾人话，哇大佬你脚毛都冇条，你 系 男人嚟噶，系啦，因为阿一嗰啲脚毛上到大髀嗰啲噶嘛， 我系啊，好劲噶嗰啲脚毛， 大髀面噶嘛，我大髀系滑捋捋噶，我小腿都系你成日都见噶啦，都系得嗰少少轻轻嘅啫，所以我曾经系有纠结过，系咪应该要查一啲人话查啲裂酒咧？ 嗯， 嗰啲嚟嘅 系 啦，咁所以我啲须系跟住我全身毛发一样，其实我点样留都留唔到噶啦。 但你有冇尝试过系去即系叫做查啲嘢去令到自己生须啊，或者剃多啲啊？ 我有曾经试过想学人咧有胸毛嘅，跟住之后咧嗰阵时咧， 点解想有胸毛呢？ 因为曾经啊睇嗰啲人讲话咩男人有胸毛好性感啊，你知噶啦细个，同埋以前有一套特务之王你记唔记得咧？嗰、那个男主角， 我以为雷雨阳添， 雷雨阳都有，都 雷雨阳劲啊， 雷雨阳都劲嘅。但特务之王你记唔记得边个啊？嗰、那个外国人， 我知边个 系，系啊，佢又系心口有嗰啲胸毛噶嘛。嗰阵时细个睇，哇，好似好吸引女仔喎佢，咁我就、啊、其实我系咪都应该要有啲咧咁啊？我嗰啲唔知咩屋企消毒酒精啊，总之裂嗰啲嘢就踩喺个心口。 但你有试过嘅？ 有试过啊，维持一个礼拜发炎就冇再做啦。 好啦，所以今日嘅问题系啊，究竟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你啲下巴嘅须可以生得快啲啊？ 系， 又或者你可以令到波性生到胸毛出嚟咧？ 系啊， 即系查威士忌听得多啊？ 听得多。 系啦，咁然后 你嗰啲。 系啦，但如果你话你下巴有须嘅，你剃开就越嚟越劲啦。但你胸毛本身冇，你点剃咧？ 系啊。 咁有咩方法 咧？ 有咩方法可以生到啲毛出嚟咧？话俾我哋知啊！呢一首歌好听啊！呢一首歌，嚟自 Cherry 冯海琪，一千次过后，人又靓。 注定有憾事， 声又甜， 对不过没有意思，当试着叫自己不要失控，大叫时我也怪我过分睿智，就算初恋忽意背叛我都可以跨过，最一次被骗我明苦不竟我得都经过，最一个出轨没有都说我识破，大概没有做错，但我都心知大家都怪我，爱最重要合适，却只怕遇到习惯时，我会当作我没在意。就算初恋不易背叛，我都可以跨过。再一次被骗，或许我名副不竟，我得都经过。再一个出轨，没有都说我识破，大概没有做错，但我都心知大家。想一忍再忍，为怕 别多一千次，过后也许可以好过。每一次被爱，亦都算乐观。天意会将功补过，这一次分开，大家都怪我。不过自信没有做错，但我的天真是否出了错？ 欢迎来到第一届全港儿童足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我是大会司仪兼吉祥物清洁童阿吉，我信上得嚟噏，个个都吉，香港人人大吉。由于参赛人数众多，大会已经安排所有参赛者在后台准备了，我们即刻请他们出来。今届一共有两位参赛者，等我做一介绍下先。今日的参赛者是来自一个组合，成语改得狼，出名将啲成语故事改得好鬼狼噶。第一位的参赛者是熊猫博士，不过呢只熊猫不是那只熊猫，不是黑白色，是红色的熊猫博士。第二位参赛者就是博士的机械人，叫做 XX。不是不出得街那些 XX， 而是真是 XX， 就是 YY 机械人的前一个版本 XX 机械人。他们今天的故事主题就是一石二鸟，即刻看看熊猫博士和 XX 机械人将这个故事改得有几狼。有请第一位参赛者。 大家好，我是熊猫博士，虽然我把声咁老咁厚，但系我都系今次儿童故事乱讲大赛嘅儿童参赛者。今日想同大家讲下一石二鸟嘅起源。喺好耐好耐之前，有个地方由于战争嘅关系，所有嗰啲咩金属啊、铁啊，都拎晒去做兵器，枪枪枪。令到嗰度啲日常用品都好缺乏，尤其是係用金属整嘅厨具，结果好多菜式都整唔到。有一日有个有钱人就同佢嘅厨师讲： 我真係好想食煎鸡扒，有冇办法諗个计呢？ 厨师收到呢个任务之后，諗咗好耐都未諗到点样解决。煎 pan 又冇，点样煎呢？正当他觉得烦恼的时候，他决定去浸温泉，清醒下自己的头脑。当他浸紧的时候，忽然有一只嘅雀仔蛋，噗嘟跌咗喺嚿石头上面。由于啲石头系好热噶，直接煎熟咗只蛋。厨师即刻搬嚿石头翻去加热，取代煎 pan 就可以煎到鸡扒啦。结果他揀了一嚿好大好平的石头在下面加热，真是成功啊！还可以一次过煎两块鸡扒。而有钱人非常喜欢这种的煮法，为了可以令到这种的煮法发扬光大，他为这种的煮法改了一个很有诗意的名 字。人家日本人就有一拍二食这个词语，不如我们这个就改名做一石二鸟啦。 所以最早一石二鸟其实是指一种烹饪的方法，后来演变下去有一个石头煎两只牛的一石二牛，一个煎 pan 煎三只蛋的一 pan 三蛋，甚乎是一炉十包，即是一个炉蒸十个包。下次如果你去打边炉想食鸳鸯汤的话，更加可以同个侍应讲是一窝二尾，记住啦，是一二个二，不是二形个二，如果不是就会变成一窝二尾啦。这个故事教训我哋，遇到难题的时候，只要细心留意身边的事物，咩都可以解决。多谢咁多位。 三才姐表演得非常之好，我听到对眼都湿晒，好感人啊！好，我哋有请第二位参赛者。 咁多位家庭观众，你哋好，我系成语改得狼嘅机械人 XX 啊！今日想同大家讲一石二鸟呢个故事。在好耐以前，有一条村落里面住咗一个小朋友，因为佢家境清贫，冇咩娱乐，所以唯一可以玩嘅呢就系石游戏。嗱，唔系你屋企厨房嗰啲石游戏，而系用石头玩嘅游戏，所以叫石游戏。呢个小朋友喺掟石仔方面非常之出色。有一次他在森林入面諗住掟死隻雀仔拎返屋企燒乳鴿食。他拎起粒石仔求其一掟，啾，就掟中咗雀仔啦。你冇听错，係两下叫声，因为他一粒石仔就掟中咗两隻雀仔。哇，好犀利啊。咁他就好开心咁拎住两个战利品返屋企同媽咪讲啦。点知妈咪冇赞佢，仲话：哎呀，你掟得叻有鬼用咩？系咪可以帮我哋屋企脱贫啊？呢、这个小朋友听完之后深深不忿，决定大个要靠自己精湛嘅射术嚟养起头家。眨下眼，呢、这个小朋友就大个咗18岁咯，要出嚟揾工。有一日，佢喺市集见到个招聘广告，话请紧人捉啲雕翻嚟。射嘢咁叻嘅佢，梗係去应征啦，亦都好顺利咁俾人请咗。因为佢每次用一支箭，啾，就可以射中两隻雕。帮老板悭咗唔少钱。就係咁，呢位一石二鸟小朋友摇身一变做一箭双雕男。但佢嘅仕途呢就唔係咁顺利嘅，好快就失业喽。因为佢射得太有效率啦。好快成条村啲雕都俾佢射晒落嚟。正当一箭双雕男好灰心嘅时候，佢又见到皇帝请紧人，而条件就系射术精湛。于是佢抹下面上嘅眼泪，重新出发就去见功啦。见到皇帝嘅时候，佢就问佢： 我细细个就可以一石二鸟，大个仲可以一箭双雕，冇嘢难到我嘅。请问今次的目标是啲乜嘢呢？ 皇帝就答佢： 今次的目标就是太阳啦。 原来天上面有10个太阳，搞到啲农作物烧窿晒，百姓冇啖好食。呢位一箭双雕男就拎住皇帝赐佢嘅弓箭嚟到草原上面，见佢轻轻一弹，啾，一支穿云箭啊！就好似吉鱼蛋咁，一下就吉住咗9个太阳，成功 K.O. 晒佢哋。当年嘅一石二鸟小朋友，终于凭自己嘅射术立下大功啦。佢就系后嚟家传户晓嘅后羿啦。咁究竟后羿立完大功，系咪就帮屋企脱到贫呢？哦，原来嗰10个太阳呢，系天帝个仔嚟噶。后羿一支箭就射死咗佢9个仔。最后梗系俾天帝大大力咁惩罚啦！呢、这个故事想带出嘅意思就系、是、行行都可以出状元，就算只系射嘢叻都可以揾到工噶。不过唔好恃住自己射嘢叻就周围射啊！如果唔爱护大自然，搞到啲雀仔啊、雕啊，又或者个太阳咧，下场就会好惨噶啦！多谢。 这次比赛真系好激烈，两位同学斗得难分难解，为我哋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写下光辉嘅一页啊！呢、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去到网上为你心仪嘅参赛者投下神圣嘅一票啦。 不过都要提提大家，比赛中嘅成语故事系经过改动嘅，纯属创意。如果想知道真正嘅成语故事系点，同埋系乜嘢意思，就记得自己查字典啦。 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嚟到尾声啦，我哋明年再见。 我哋下星期仲有嘅。 哦，咁我哋明周再见。 好啦，大家可以去投票啊！究竟你中意嗰个一石二鸟嘅新嘅演绎方法系边一个多啲呢？上到网上面投票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说，早前因为涉及不当行为而被训斥的21名警员，以涉及使用不当语言的个案占最多。他强调，训斥并不是表示事件已经了结，而是希望即时制止警员的不当行为，警方会就个案再作跟进。對於接連去信投訴港台節目頭條新聞，鄧炳強說自己很喜歡收看有關節目，但是認為不應該傳遞錯誤或者誤導信息，令到公眾以為警方查案馬虎，對警隊失去信心。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持續，全球各地都有疫情爆發。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建議市民延遲外遊計劃，但是未能夠肯定應該延遲到幾時。另外，政府由星期日凌晨起將入境健康申報措施擴展至所有抵港航班，希望及早發現患者。全球的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突破10万宗，超過3400人死亡，90多个國家有病例。南韓昨日新增483宗確診病例，累計超過6700宗，共44人死亡。當局話，爆發集體感染的新天地大邱教會信眾檢測進入尾聲，但是大邱市民在檢測中呈陽性的比例是9%至10%，反映今後幾個星期的疫情防控不能夠鬆懈。意大利在當地星期五公布新增49宗死亡病例，是單日最高死亡數字。過去兩個星期共197人染病死亡，令到意大利成為中國以外最多人因為新型肺炎死亡的國家。澳洲確診病例增加至超過70宗，新增個案包括一名醫生，據報確診前接觸過幾十名病人，當局正是追蹤。美國白宮有重要人事變動，原任代理幕僚長的馬爾雅尼被免職，改任負責北愛爾蘭事務的美國特使。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眾議員梅多斯接任代理幕僚長。報導指，馬爾雅尼被免去白宮代理幕僚長一職，可能與他多番失言有關。去年10月，馬爾雅尼在白宮一次記者會上回應通烏門事件引發的總統彈劾調查。據報特朗普認為馬爾雅尼失言並且對此感到憤怒。馬爾雅尼在2018年獲委任為白宮代理幕僚長，去年1月上任。報道說他從來都不是特朗普權力核心圈裡面的人。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薄霧，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溫暖潮濕，早晚沿岸有霧，下午中期天氣稍涼。現在的氣溫24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近牛头角港铁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 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啦，喺西营盘嘅东边街，因为爆水管，介乎皇后大道西至到第一街嘅东边街咧，唯一行车线仍然系封闭。前往医院道嘅车辆咧，需要改行西边街。另外，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嘅慢线亦都系封闭，一大挤塞车龙排到近摩利臣街。而在中環的堅道因為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的四點鐘，堅道近住雅苑一段是改為單線雙程行車，現在去花園道方向交通繁忙，龍尾去到近西摩道。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 同行抗毒快活人。 阿生接触毒品之后咧，身体暴瘦、尿频，严重影响佢嘅日常生活。 大家好，我系阿生，我都系一个过来人，只要愿意踏出第一步，你都可以重新活出自己嘅人生。 记得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 风骚快活人 与你同行抗毒。 歌性啊，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好啦，时间嚟到两点三十六分啊！咁啊，今日我哋重温嘅嘉宾咧系2017年嘅女新人啊！咁啊，当时访问嘅日期咧就系2017年嘅12月2日啊，徐嘉晴。咁啊，当时佢派歌咧就系派大概大概，咁啊入边有一啲同佢重温嘅时候咧，大家可以听到当时佢创作大概大概嘅一啲意念啦，创作嘅灵感喺边度嚟嘅。咁究竟两年半后啦，而家佢又变成点咧？ 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是有徐嘉晴的。 Hello, 有没有试过一个访问会有两个男仔咁样咧？ 真系第一次 夹住你做，夹住你做， 好兴奋， 好兴奋，好兴奋，睇嚟系唔少嘢， 好开心。成件事唔系真系讲紧而家心情啫。 因为你而家都有一首终于属于自己嘅一首歌，叫大概大概啦， 冇错， 都系讲一啲爱情嘅嘢噶，系嘛？ 呢首歌系我啱啱答正，我失恋，然后有第三者，仲要俾我揭发咗。 嗰单嘢系点样样啊？ 嗰坛嘢劲啦！咁话说，我记得咧，唔好笑住啦。 喂，我惊你喊啊！人哋系一件唔开心嘅事，我哋唔好笑。OK， 我哋静三秒先。OK， 咁咧嗰阵时系我有一日啦，咁我就耷低个头喺佢个膊头度瞓瞓下，搭紧车嘅。突然间见到佢隻手咧就拧侧，然后有少少即系个荧光幕咧唔想俾我睇到咁样。 系， 咁我仲系挨住喺佢膊头度噶嘛，跟住我只眼一睄，咦咁古怪嘅，一手就抢 啊！ 即系我话哇咩嚟噶，我嚟睇下，一睇哇入边啲 message 已经睇透啦， 哇！ 即系嗰一下系好震撼噶，我到而家都仲系喺个脑度，我以后咧。即系自从嗰次之后咧，我真系从来都冇再睇过男朋友手提电话。 惊， 我惊我自己唔小心睇到，咁点算啊？而家 即系宁愿唔知喎，你而家 知啦，我宁愿唔知啦，我唔得啦，我真系接受唔到啦。 你有冇深究究竟佢同嗰个女仔究竟系暧昧咗几耐时间？俾你發先俾你發現， 其實都有一個月啊！ 我、哦、一個月啫， 哇！做咩啊？一個月好短咩？ 好短啫，一個月都唔係、啊，都呃咗一個月，其實都 成個月噶咯、啊。 一個月好短啫， 你試過呃幾耐？ 你呃你一世都得啦。 咁你有冇呃曬啊？ 梗係有啦。喂，即係可能我再我同佢分手，我同佢分手嘅時候，佢都唔知道曾經有過咁嘅第三者出現咯。 哇！ 即係一係你就叻到咁咯， 係啦， 一係你就叻到對方完全唔知咯。 係啊，即係寧願唔知，其實真係。就是、所以我就唔會再睇人哋嘅電話啦。即係就算見到響咧，咁而家咪好中意教嗰啲message 咧，係唔彈出嚟， 哦，係， 又唔 入顯示內容嘅，淨係 聽到個叮嗰下嘅。咁、我望一望佢電話嘅時候就。 呢下好笑，都唔知俾咩反应啊！对住嗰啲 message， 系啊，真系我宁愿好似有啲嘢咁样，咁但系就唔问不闻不问咁就算啦。 好啦，嗱，咁我哋第一印象咧，就系都系关于一啲 爱情嘅嘢嘅。究竟我同波胜边个试过同另外一个女仔，其实大家互相中意嘅，但系你知道同佢冇将来而冇一齐过。 我估系波城，阿一会系， 阿一嗰啲系零揽物缺，系我啲认真嘅， 试咗先咧就已经好好啦，零揽物缺。 即系后屘先觉得，唉，都唔会一齐，唔会有将来啦，唔一齐咁样。 跟住所以就散啦嗰啲，我 系 好认真嘅。 感覺上好似係咯， 可能再加上頭先佢又講自己 第三者啊， 又呃過人啊， 係啦，嗰啲咧印象死啦， 即刻跌咗落谷底， 似戰男咯， 咩似戰男， 根本就 係、是，不過英文係 was，OK，、okay? 我都未聽過有人會自己認自己戰男嘅， 我覺得係 was 嘅，今日武器嘛， 你女朋友一去旅行你好興奮喎、 啊，一個鐘頭嘅事啊，原來咁樣嘅， 我興奮勁埋留喺公司做功課。大佬，你见住我两日都留喺公司做功课，有咩办法啫？ 你都啱嘅，我俾个位你同女朋友解释啫。好，徐嘉诚就估系我嘅， 系我估系你的 真正嘅答案咧。系啊， 系我嘅。 搞错啊！真系世界变啊！ 你又点会估到？ 点解会咁样啊？ 你又点会估？ 唔系，其实零揽物缺嗰个位咧，其实系好多时都会试咗暧昧嗰个位嘅，即系我点都追咗先。如果有兴趣， 嗯、 但系当你追咗之后，你发现大家嗰个周围嘅嗰个圈子实在争太远啦， 系、 啊、可能佢太过上流社会。咁我就好基層嘅，或者好街坊，咁嗰種感覺你要知道，其實根本係好難接觸到，即係大家要嘅一樣嘢係唔一樣，咁所以就冇一齊。但係試過有一啲係真係完全係從來冇讀過書啊，完全可能最簡單嘅英文字母都唔識嘅，咁你真係好難溝通。咁所以就試過兩款都試過，咁所以就兩款都試過冇一齊嘅。 你有冇擔心我哋學歷水平越嚟越高，越難揾到同你溝通到嘅人 咧？我有諗過㗎， 咪係咯。 我覺得自己睇嘢越嚟越快，唔係我係睇嘢越嚟越慢，我就知嘢越嚟越快。 你啲頭啲嘢喎， 我知啲， 勁咯， 識啲嘢喎，你都知 好嘢，你都識啲嘢喎。 高中翻嚟啦！ 当时访问嘅时候已经系2017年嘅年尾啦， 系 去到而家隔咗两年半啦，差唔多。2020年嘅徐嘉诚徐小姐，喂，你好啊！ 喂，嗨！ 原来眨下眼出道都两年半啦。 唔係咯，真係眨眼嘅。我自己都仲係，我前排我仲成日認住人哋問我幾多歲啊嘛。咁我咪答人話嚇咩24、25咯咁咯。 哦，你好嘢喎！ 你想喎、啊、 你好嘢、啊，你即刻答到喎， 24、25。 係啊，我自己都唔記得咗，我冇計過自己幾多歲。 係咪覺得而家啊，原來90後咁大年紀㗎啦？ 係啊，我嗰日整指甲遇到有個女仔係 啊 千禧後 啊， 我嗰一刻好大挫敗感。冇嘢嘅。 话时话你系几多岁啊？其实今年 诶， 唔讲啦，都要记得啫。我唔记得咗啦。 阿 Vicky 有冇先 ？Vicky 有冇先？ 系而家资讯咁发达嚟讲， 睇唔好读出嚟就得噶啦。 唔系我呼吁大家一齐上 Vicky 睇 啫 嘛。 哇哇，好卑鄙啊，好卑鄙。 嗱就咁嘅，因为啱啱听翻呢一段咧，就嗰阵时因为你出嘅你嘅派台歌就大概啊嘛。 系。 咁嗰阵时我哋都问你啊，系咪又发生过啲咩而有嗰只歌出现咧？就撩到原来咧你曾经有一个男仔对你好衰。 系 啊，你而家放低咗未啊？你觉得到而家隔咗咁多年， 好啲咯。写完只歌，唱完出嚟，呢啲叫正宗嘅唱衰咗之后就 OK 啦。 唱衰佢，到唱衰佢先。 一只歌唔够，仲要再做多只封箱，系二部曲嚟噶嘛？咁就真系封箱咯。 咁但系 check 电话呢坛嘢，你嗰时就细神劈远啦。两年几前话，我以后唔会再 check 其他人电话，做唔做到？ 冇啦。冇啊，真系冇，因为点解啊？ 点解？ 冇对象。 哦，呢两年都冇拍拖，定系点咧？ 定系而家？ 系啊，点解会咁噶？好伤感咁样真系，我唔明点解会咁啊！好大挫败感呢两年，我系完全冇人够胆追我啊！ 冇人 夠膽，我唔明嗱，我觉得可能嗱，即系其实咁嘅，我要澄清一下先。其实我唔系好恶嘅啫，咁同埋咧， 唔系、啊题外话 ，sorry 啊。 做咩？你觉得点啊？你讲啊！ 嗱，你唔出声个样咧，几恶噶？ 我呢个位我又同意 系 有， 系啊！你唔出声个样系几恶噶？ 有啲霸气噶， 系啊， 系咪有少少气焰？唔系，其实我觉得系唔关事，系我嘅颧骨问题。我觉得我系颧骨者啊，太高啊！我可以藉住呢一个节目可以澄清翻自己啊，希望可以招揽翻啲。 OK， 我而家俾两分钟你公开招亲啦。 系啊，你会讲啲咩啊？ Okay， 首先啦，其实我最叻就系唱歌啦，即系其实我咧可以喺瞓觉嘅时候，暗你瞓觉嘅时候都可以唱歌啦。咁除咗呢样，我仲有啲咩本钱咧？好多噶，即系洗衫、煮饭啊、凑狗啊，即系呢啲所有嘅嘢我都可以做到嘅。但系你话再实际啲，有啲咩嘢咧系冇噶？咁但系 OK 咯，即系我觉得。越是这样才会越嫁得出嘛，所以我希望啦在这里可以快点有人过来招亲啦，多谢晒。 我想说呢徐小姐刚刚这一段呢，她只是认真做家务助理多一点。你唔係你唔係 sell 緊自己啲性格，即係嗰啲温柔體貼啊，嗰啲都識諗。你係講我識洗衫、煮飯、湊狗，完全係我要請人幫我打理屋企嘅人嚟喎。 係喎、哦，我唔記得咗啊。 係啦，性格啦，我又俾多一分鐘你講下，你點樣表揚下自己啲性格咧？ 嗱，我发誓啦，我唔会再抢人电话噶啦，同埋咧，经过咗呢一个阴影之后咧，我唔会再问你会去边啊，又或者你今日做咗啲咩啊，咁咧就等你自己讲啦。但系如果咁讲嘅话咧，我就会嬲咯。 哦，喂，但系细佬有冇一啲嘅推介俾你啊？ 冇、哦，佢嗰啲细佬嚟嘅，弟弟、哦。 你唔得子弟恋嘅。 唔得啊 ！OK， 即系条件要大过你啦。咁你几多岁啊？ 系啊系啊！哇！ 但要知道我先，即系听紧嘅人先知道我啱唔啱。 其实 Vicky 有 九十后咯，九十后啊，九十后咯。 哦、Vicky 有嘅 ，Vicky 有 ，Vicky 有啊！ 你自己有冇个限期噶？ 限期嘅意思系 即系例如 ，let's say 我35岁之前一定要结到婚， 系 或者我34岁之前要生到仔， 有冇呢啲啊？ 哎有噶，其實我有諗噶，即系我咪話我好即係好中意 plan 嘢噶嘛。 係。 咁但係我嘅 plan 嘢就係我希望自己可以34、35即係結到婚之餘，即刻有咗嗰啲咯。 你 佢個即刻有咗詭異啊！有種 你介唔介意未成婚咧？ 係啦。 都介意喎，但係咁樣。 哦，即唔可以奉子成婚嘅又。 哎呀嚇！最好在我脑海入面完美啲就真系，梗系结咗婚先即刻有咯。 哦， 系啊，即系我都想咁嘅。 结婚当晚就即刻嚟啦，咁样。 系啊，系啊。 最好系咁样啦，系嘛？ 系啊，即系如果咁样嘅话会快啲咯，可以讲得切喺40岁之前唔好太过高龄产妇啊嘛。 佢真系谂得好远。 我 plan 得好好系咪啊？我都觉啊。 佩服佩服，小弟金牌下风。 话逆掉进纸上，余情无人来赡养。我对你的深刻印象，用胶纸决住封箱。大量掉下你的相，同时从回忆染上。 放弃你只怕太勉强，越努力忘记的伤口更伤，忘掉不了失恋期，如何逃离都想你，岂知有回味没法对你抽离，麻木的我看我不起，是否很荒谬，心死了还很留恋你，拿掉我的臂与起。 第二个部分咧就系、女神大揭秘，就系想你讲下你一啲嘅秘密俾我哋听嘅。 呢、這个秘密咧，我讲咗就唔系女神噶咯，但系你个 title 系女神大揭秘， 唔紧要 死嘅啫。 我哋做咗成年都发现，其实好多大家觉得嘅女神，其实佢都好地嘅， 好地啊， 即系好贴地啊， 好贴地啊。 系啊，其实好易亲近嘅，大家都， 所以你唔需要担心啊。 OK。我有一个非常之秘密嘅秘密可以分享嘅，但系其实好多女仔都系咁噶，咁你知啦，女人咧都有个通病嘅，咁就比较容易便秘。 系嘅咩？ 系噶， 我真系唔知呢个。 好多女仔都系噶，所以成日通常啲人话咩通便啊，咩清宿便啊，全部都系出俾女人噶嘛。 我听过系咩咯？即系可能月经前后咧，由于个荷尔蒙变化。咁當然睇體質啦，有啲就係去得好勁嘅，即係月經前後係去得好勁嘅，有啲係月經前後基本上都去唔到廁所㗎啦，兩款都有嘅。 水分問題。 係啦，即係個荷爾蒙影響個身體協調問題囉。 就會有啲咁嘅情況。咁、我係啦，咁我個秘密就係、我逢係一開帶嘅時候呢，一定要有擔凳仔踎喺度。 哦，即系用传统嗰种方法， 即系知唔知啲啊？ 我知 有张凳仔，然之后两只脚 高嘛， 系啊， 令到你个长度嗰个角度系最好嘛。 系啊，咁冇嘅时候咧，就点算咧？都要缩起咯。 哦，好用力，呢啲叫空中瑜伽式、啊。哇，呢、這个系攰噶。 我哋试过讨论过噶，我哋嗰阵时睇过一篇学术文章，就系讨论正确嘅去厕所方法嘅。即其实呢个先系最正确。咁样你嘅附近，即系肛门附近嘅肌肉咧，先至唔会压住，咁样去厕所先去得畅顺啲嘅。 系啊，我就觉得有咁嘅感觉。 如果你要出去，即系去外边洗手间嘅时候。咁你就要凌空噶咯，我哋嘅 系啊，同埋要好乾淨咯、那個洗手間 啊！ 這個我想問啦，嗱，我覺得女仔同男仔其中一個咧，男仔嘅好處就係、我去廁所，我有一樣嘢，其中一樣嘢係煩少啲嘅，即係如果我去小便嘅話，男仔起碼冇咁煩啦，係咪先？即係我唔使顧忌嗰個廁所乾唔乾淨， 可以企到嘛？ 係啦，我識好多嘅女孩子都話佢可以凌空喺個廁板上面去廁所。 呢、這個聽好多嘅， 係、 咪真係㗎？ 真係會 點練㗎？ 是真的真的 无影凳咁 样，但你用紧力，你点样放松嗰个肌肉，然后排泄呢？ 唔系，去大真系唔得哦， 系 细得嘅， 系你而家试下，哎呀， 你即系无影凳，咁样 系啦， 唔好掂落去，唔好掂落去，污糟嘅， 点去啊？系咯， 咩系咪咁样踎？即系咁样踎，咁样踎。 好攰啊！只腳，即系你个力已经集中咗喺个大髀度咧。 系啊， 但系有冇食啲咩或者做啲咩去令自己即系避免呢啲身体嘅问题咧？ 吓、我系饮好多水啊！ 吓，但系帮助唔到。 都 OK 噶，我觉得，唔系，我觉得饮得多水嗰日真系会好啲咯，饮唔够就真系大镬啦。喂，但系我临瞓之前咧，啲人话临瞓之前咪冇饮水嘅。我系咁饮我醒 我都系啊！我临瞓前系零舍颈渴噶， 系啊系啊系啊， 咁样点解决呢个问题？ 真系唔知道到夜晚干燥 啊！我估系由于我夜晚先冲凉嘅，咁你冲完凉之后个人热咧就好想饮水咯。 咁、有人日头冲完凉夜晚唔冲嘅咩？ 有，一日冲一次嘛。 系啊，但我会冲两次，我点都瞓之前一定会冲一次嘅。系啊，系你特别唔同啫。 哇，你揭秘咗你自己，好似你爆秘密。 我有时翻屋企瞓着咗都唔冲凉添。好啦，听到呢度咧，徐嘉晴就话咧， 即系佢去厕所。 够钟翻嚟啦！ 咁啱啱我哋又听到咧，就系你两年几三年前讲你嘅秘密咯。你有冇后悔当年自己讲啲咁嘅嘢？会唔会因为讲咗个秘密，所以冇人 approach 你？ 我怀疑系咯，因为我即刻 downgrade 咗，变咗唔系一个靓女啊。因为点解靓女系唔会屙屎？ 但你都冇屙啊！ 你二便秘啊嘛？你话你二便秘咪啱？ 你挨挨一半靓女噶都，你二啲变靓女咯， 系啊，一便秘就靓啊！ 唔系嘅，即系我记得嗰、那个，我记得当时我个秘密系，如果我冇记错嘅，就系我去厕所嘅时候大解系、必须要担凳仔啊嘛。 系，我哋仲赞扬呢个，其实一个几好嘅方法，等个长度可以即系好啲噶嘛，屙嘅时候。 我记得阿一系即刻上网 search 点解咯。 咁呢样应该都继续啦，都系有系咪啊？ 系啊， 正常啦。咁但系你嘅健康状况如何咧？ 系咯， 系啊，最近都系 有冇走去雪？嗰啲卵啊，等自己高龄产妇， 我仲谂住问下有冇肝咳啊嗰啲啫，你去到雪卵， 去到雪卵， 我点会估到？系咯，有冇谂过？ 冇、啊，但系咧，啲人话一雪卵就会好肥噶，会即刻， 我系唔 系嘅咩？ 因为。系啊，嗱，你唔信啊，一就即刻上网 search 咯。唔系，因为咧，当女仔嘅荷尔蒙激增嘅时候啊， 系， 咁你打嗰啲针先至可以排多啲嘅卵噶嘛，你可能排到成廿几卅粒出嚟噶。 哦，咁 当你咁样激增嘅时候，你咪代表你个荷尔蒙系要突发地加快或者点样咯？咁你嘅身体所有可能你嘅乳房啊，或者等等你嘅脂肪啊，你。入面所有嘅嘢全部都会大量好澎湃地涌现， 有研究真系， 真系有考 虑、 你仲唔系又话谂过？ 诶、唔系咁讲嘅，即系又唔系考虑过嘅，睇过下咯。 有一样嘢必须要表扬徐嘉晴小姐嘅、因为话说喺上年嘅九月份咧，我就扁桃腺发炎得好犀利，失声啦。咁啊，嗰阵时因为要搞 show， 咁喺 show 前两日到我都好纠结，个人好挣扎，唔知点算。跟住我唔记得半夜嚟啊，嗰次我喺楼下公园，跟住就系唔知你 send message 俾我，跟住讲开呢单嘢咧。跟住 我见到你有个 IG story， 定系话自己唔舒服，定系点？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跟住嗰阵时已经准备紧个 show， 跟住就我哋倾开偈咧 ，message 就倾嗰啲即系健康经，你又介绍咗一个中医师俾我就做针灸。 哇、哦！真系好彩啊！因为扁桃腺发炎其实。我以前都是枕住试过咁样嘅 ，keep 住停止唔到年几两年。 但你 是 调理好噶啦，而家个身体系嘛？ 系啊，我就系靠嗰个中医咯、啊， 随时 ready 算卵啦佢，养好个身， 随时 ready 揾一个然后生仔噶 咯。你讲系咯，你讲我算卵嘅，不如直接揾一个快生仔会快啲少少。 笑的话不回哭。 做咩啊？佢又唔听你电话啊？唔紧要，可能而家唔得，之后会得咧。呢个世界上边好多嘅爱情都不被看好噶啦。诶，唔好咁望住我。逢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今个三月会同你讲下不被看好嘅爱情系列。你又点会系唯一一个啊？ 报以及或者系被要挟散布，19%就涉及偷窥。协会亦都发现54%嘅侵犯者系受害者相识嘅人，其中27%系受害者嘅伴侣。调查亦都显示，影像性暴力及网络嘅关系密不可分。25%嘅受害者经历嘅性暴力发生喺网络空间，包括社交网站、网上论坛等。協會提到，受害者會擔心網絡令到影像可以長時間地流傳，難以徹底刪除影像，為受害者帶嚟持續的傷害。天氣方面，一股溫暖潮濕的海洋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地區。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薄霧，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未来一两日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下周中期天气稍凉。依家嘅气温23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近海丰园。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啦，喺中环嘅坚岛，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嘅4点，坚岛近住雅苑一段咧，仍然系会实施单线双程行车。而家去花园道方向咧，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西摩道。另外，在中區有重鋪電車路軌工程，咁直至到星期一嘅早上6点，德輔道中東行介乎摩利臣街至到吉比利街一段，以及喺摩利臣街北行近住德輔道中交界咧，係會臨時封閉嘅。一帶有交通軌道安排，經過嘅朋友請留意翻現場嘅指示。最後，環保署就提醒你，司機喺一個鐘頭裡面空轉引擎超過3分，可被罰款320元。記得停車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我成日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好啦，时间嚟到3:07，今日我哋重温嘅嘉宾咧系2017年嘅当时嘅女新人徐嘉晴。咁啱啱大家听咗佢头半 part 嘅访问啦，咁尾半 part 又会系啲咩咧？而家即刻去啦！ 即係你同一個人冇將來，你先同佢分手啫。我成日覺得咁啊，究竟有啲咩分手嘅原因係好致命呢？即係佢一個禮拜7日，佢基本上每一日有6.5日都係要翻緊工噶啦。 係 係啦，陪唔到你嘅呢件事又緊唔緊要呢？ 如果我認識佢嘅時候，佢已經係咁就 OK 嘅。咁就算如果一開始可能係5日咁樣啦，而家多咗1日咁樣，其實都冇問題。 係 係啦。 即係我覺得係、OK。 即 係 都係由你認識佢嗰陣時開始。 因為你總會一日，譬如你都會去廁所啊、食飯啊， 嗯、 又或者沖涼之前啊， 都有啲空間嘅。 你點都會有啲空間，你係要打俾我或者你想揾我嘅話，你掛住我，你點都會揾到時間嘅。 如果直情嗰、那個嗰啲人啊， 嚇 係完全唔覆電話嗰啲咧。 我咁唔使啦，咁真系呢样真系燥啊！呢样 即系你 覆 电话系好紧要嘅， 你 真系 唔 系噶，真系好多男仔唔覆电话噶。 点解要唔覆？ 嗱，佢系唔覆电话嗰啲人嚟嘅。 你做咩个样咁怯啊？ 系啊，我睇佢咪想讲我啊， 你 冇啲指住， 佢真系嗰啲唔覆电话嚟噶，呢个衰人。 我佢睇心情啊。 哇！ 唔系，但系另一半就哇系喷口水添。另一半嗰啲就另一件事啦。 哇，咁偏心嘅。 唔系佢嗰种唔复电话系佢就算复咗你都觉得好似冇咩点复过哦嗯 OK 哇燥底 即系佢可能真系循例认一认咯根据我认知佢、 啊、 甚至佢可能就系由于我做紧嘢我就摊喺度即系可能你复嗰问你食咗饭未即系可能另一半问你食咗饭未你都答我未啊转头做埋嘢先啦咁样其实一个五个字嘅 message 可能你用咗半分钟就打完啦但系邱生系会摊喺度等自己做完嘢然后佢唔记得咗呢件事。就冇覆過你咯， 又係一個情況好常見嘅。以前我搭車，因為我容易暈車浪嗰啲人嚟嘅，跟住女朋友 send message 俾我，我睇到嘅，但我會落咗車或者翻到屋企先覆佢咯。因為我打字我會暈啊，我驚。 係啦， 即係嗰下我個心情或者我嗰下 enjoy 緊喺巴士自己一個人獨處嘅時間嘅話，我會唔覆所有 message 咯，睇到都好。都唔會 咯。係啦，個分別就係我會 message 同我女朋友講，喂，我暈車浪，我轉頭揾你。 系、啊， 我就落车 系啦，我都系， 系啦、啊，但系佢系直情， 我系怕少少麻烦嗰啲，同埋我 enjoy 紧嗰个自己嘅 moment 嘅时候，我就会睇完都好，我会放埋一边，到翻到屋企话俾佢听，哦，我翻到去啦咁样，我系呢种人， 安全感啊呢啲， 即系对于你嚟讲，覆电话系好紧要嘅， 系啊， 哦，另外我想问咧，有冇一啲男仔嘅坏习惯你 系 接受 系啦、啊，即系老子阿妈话覆唔覆电话啊，系啦、啊， 我觉得咧唔冲凉真系唔紧要， 系。 但是真的可不可以洗腳 ？OK， 即係我覺得譬如你踢完波、打完波，你嗰一刻你真係我明白嘅，好攰，唔想沖涼住， 係 好想唞陣。咁但係佢又好想，譬如可能沖上床度，唔知攤喺度又或者點樣。咁但我覺得咧都唔緊要嘅，但係真係洗腳。 Okay， 呢樣嘢真係好緊要， 要洗腳。 我都覺得呢個好緊要喎。 呢樣我都 我做完運動咧，我係死都唔會攤上床嘅。係 啊， 係啦，即係當然坐喺床邊會啦，即係可能有時坐喺度唞一唞啦，但唔會成個人瞓上去嘅。 係。 咁如果真係要瞓嘅，我會寧願出廳瞓咯。我以前喺宿舍，就會瞓我個 friend 張牀咯。 我就唔會瞓自己張床嘅。 我點解咁問呢？就係因為你拍拖嘅時候，可能你都未必知佢呢啲習慣㗎嘛。都可能你一齊咗有機會上佢屋企諸如此類，然後你先發現原來佢係一個唔會洗腳嘅人。 咁我想講解一下，首先我係天蠍座，但我月亮星座係處女座。 哦， 咁所以呢，当我要同一个人觉得将会一齐啦发展啦，我係会用尽千方百计都要睇下佢嘅生活习惯。 哦、 即係例如可能会话啊，唔好意思，我可以即係去个洗手间啊，或者可能去一去你度，然之后就睇下佢会有啲咩动静啊，又或者佢会唔会有啲咩诡秘嘢呢，又或者点样，即係我都会去观察嘅。 我见个男仔 get 错啲，有阵时你突然之间 系啊，可唔可以去你屋企啊？ 可唔可以去你屋企借个厕所？我惊佢谂多咗 。我又冇 get 错其他嘢喎、 啊，我 get 错咗啊！ 冇 get 错呢个， 我有啊，即係譬如话你因为你去得测试，即系你谂住一齐，即系大家暧昧紧啦，然后去到暧昧嘅阶段，突然之间话想上佢。 哦，咁啊系，如果暧昧阶段又系、哦， 因为你去到暧昧嘅阶段，你先会开始谂呢啲噶啦。我相信都， 我又唔知道、啊，咁但系睇下佢会，哇，会唔会一嚟就 系 有谂住咁样噶？咁样梗系走啦， 梗系走啦！你呢啲人 思想污秽， 思想污秽， 表面斯文，内里败， 正所谓思想污秽，忧国性啊！ 咩人谂咩嘢啊？ 够钟翻嚟啦！ 咁我哋头先咧听到呢一 part 咧， 就系咧， 一 定要男朋友就算唔冲凉都好，都一定要洗下只脚嘅， 系啊， 即系呢个卫生嘅条件。咁啊，尤其是你而家派嘅呢一首《十四天》都一啲同而家嘅一啲情况有关嘅歌啦。 我做嘅时候就系因为我睇到单新闻啊嘛，咁有个 有个男人呢就话佢喺俾电视台访问佢。咁然之后呢佢就係、是、买后排队排到1001个，我记得好似係。咁然后佢就係、是、就係、是、第一个攞唔到口罩，佢买唔到。咁然之后那个主持仲要系咁问佢你买唔到口罩嘅心情系如何啊？咁结果佢喺个电视嘅荧光幕度喊，忍唔住喊咗出嚟。咁、 嗯、 我睇到呢一篇新闻嘅时候我都忍唔住喊，因为我觉得太惨啦。所以点解而家香港会搞成咁呢？咁样既然系咁，我觉得我做歌手我可以做到啲咩嘢呢？咁、 嗯、 我觉得唯一就系可以写一只歌去记录香港呢一件事，等我可以即系永远都有呢一首歌喺我自己嘅 file 入边咯。 但我觉得呢只歌特别系嗰个歌名，再睇埋啲内容咧，我觉得嗰个名系几即系，因为佢有双重意思喺个角度睇，即系14天就系大家知道嗰个隔离嗰个天数啦，即系可能鼓励、嗯嗯。另一样就系因为嗰期情人节2月14嗰个14天啊，即系我 get 到呢两 样。 系啊。 咁我觉得个意思系几即系几重嘅，我觉得系。 系，其实又成件事冇特登刻意谂过。二月十四嘅，因为我太耐冇庆祝过二月十四， 明显啦， 咗呢个系啊，即系 怨恨二月十四添，直情 系。 咁又未去到怨恨嘅，但系 所以佢14号嗰日拍嘢，佢都唔咩啦， 好头痛我听到。咁然后啦，咁我就觉得啊咁啱，我记得嗰日喺嗰个导演嘅 studio 入边啦，咁我就一路剪片嘅时候，突然间佢同我讲一句，喂，情人节快乐咁样。咁我先醒起，咦系，原来情人节咁样，咁所以就即系继续咁样剪片咁样度过咗个情人节。咁我嗰一刻就觉得 好充实啦， 咁我就觉得，咦，可唔可以喺即日情人节就可以出到街咧？ 系 MV 系讲唔切嘅，因为太闷啦，真系。 喂，咁但系而家嗰个叫做。即系喺之前嘅访问就提过话，一定要洗脚啦， 冲凉都唔紧要啦嘛。 好啦，而家咁嘅即系比较危险或者叫做高危嘅时间，有冇话嗰个卫生嘅意识或者个洁癖系高咗嘅？ 我屋企咧就一翻嚟咧，无论边一个都好，都要即刻剥晒啲衫冲入去冲凉先。咁我 剥到 sorry 剥到有几尽啊？我想知道。 哦，唔系，即系意思系即刻，唔系啊，唔系啊，等阵先，我讲错咗，即系咧， 因为你用到剥同埋用个晒字啊， 系啊， 所以我有啲， 你用剥， 因为我知道你有个细佬噶嘛， 系， 即系如果你话讲系细妹，我都觉得冇咁尴尬， 系咯， 唔系，系首先消毒咗先， 系 啲手啊，洗晒手，然之后就帮对方攞衫，攞晒衫挂入去，就唔好掂到啲新嘅。 哦， 系啦，咁然之后佢就要即刻入去冲凉，冲完凉之后就 clean。 仲有冇啲咩嘅即系额外嘅防护措施做多咗啊，或者成啊？ 我谂就系随身都会防带住嗰个酒精搓手液咯。 嗯， 但系就好干啊，即系你 同你嘅感情生活一样。 哇 哇哇！ 伤害又伤害到我先，系啊，我真系好干啊！ 呢下真系呢后靴啦！呢下，我想讲，如果唔系咁叫做咁熟， 真系见到你 喎，唔系叫咁熟，我谂 佢仲要录音之前问我，不如我哋搵日出嚟饮嘢啊， 系咯， 我而家靴佢， 你小心啲啊，佢都入得下噶，话你听。 唉，系啊，即系你等住嚟啊！ 你睇你搞到佢讲嘢都讲唔到啦， 好惊啊！突然间一嘢中伤咗，中箭啊！真系。 明明在2月一起飞往幸福说过，如今去了白色的一个玻璃房，明明预备大购物，忙应地一平方，怎变成一晚晚天光等那几个望向等换手的无助，谁料到今天竟是我，才发现我没有分别，亦是人一个，一格一重失能有助，今天跟你可继续天荒，若你病了没法照顾多个，如何捱过不要亲我，怕惹。 后一个部分送礼物啦，唉，赔罪啦，赔罪啦。好啦，送粉红色呢样嘢，你本身系真系屋企好多粉红色嘅嘢嘅。 我见到佢嘅水樽系粉红色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都系水樽粉红色嘅。其实我今日个袋都系有少少粉色。 有冇得睇下？ 我今日个袋都粉红色。 有啲咩粉红色嘅？ 即系我今日做嘢嘅呢一个袋，我都系粉红色。 一个白色袋身啦，嗰条带系粉红色啦。 系啊，我会特登 keep 住嘅，因为我系中意白色同粉红色。咁我屋企嘅家私全部都系白色，摆设啊、精品上嘅嘢就会系粉红色。 你先啦， 我先啦， 系啦。 系 今日呢个粉红色咧。 好期待喎，咩啊？ 系， 哇！攞好耐，好紧张。 咪 kick 住咗，玩得之余又实用嘅， 系 粉红色嘅钱鞍，但系佢一个迷宫钱鞍， 哇！斩鬼喎， 系啊，即系俾你储钱 ，not easy。 系啦，但系你要玩完呢个迷宫咧，你先可以攞到里边啲钱出嚟。 哇！ 我琴日喺个铺头度， 我拆开， 可以拆开啊，可以拆开啊。 哇！呢个好得意啊！ 你可唔可以买个俾我啊？ 我琴日喺个铺头都玩咗一段时间，都发现咧，原来真系唔容易开嘅。 你边度买噶？旺角啊， 旺角嗰个揾嘅， 哦， 系啦。 等阵先，佢呢、這个咁样入钱，咁点样可以？ 我描述少少啦，佢系一个四方形嘅迷宫， 系六面体啊， 系六面体正方形噶啦，系啦。咁然之后，佢其中一面就入钱，另外嗰五面咧都系一个迷宫嚟，嗰粒珠就可以喺嗰五面走嚟走去。 仲有得褪嘅，即系有啲卡卡。 我个卡个位就系当你去到 咯， 去到终点嘅时候一卡咁就得啦。 其实好易嘅，开咗咯。 唔系你先由头开始玩啦，因为我琴日我唔知佢由边度开始玩啊呢度。都幾難玩嘅呢、這個， 佢會係成個跳出嚟嘅喎，啪咁樣。 係啦，當你去到終點嘅時候咧、哦，一開個開關掣， 係個粒珠棘到個開關掣，佢就會開嘅啦。 係啦、 哦，我好中意儲錢㗎。 係啊，我就係知你嗰次講話 你知啊，啊， 有上過嚟係啦，有介紹自己嘅時候好中意儲錢，於是乎我覺得前啱呢個又得意啲，你可以方便你儲錢。 哇，好細心喎、啊，知我儲錢。 我覺得你呢個贏喎、啊，嗱我呢個好普通嘅一個布袋， 係粉紅色布袋， 粉紅色布袋， 原因係。 原因是其实背后 多了一个 不是你讲埋先其实你落下面会见到的地铁站 是的 背后意义很大的咁最近呢有那些筹款活动义卖的是啦咁我就好鍾意又冇话好鍾意嘅我觉得即与其你点都要买礼物氹人嘅话你不如做埋善事嘅 又叫你集集咁买咁唔係集集 有人捐款啊嘛，咁就見咁啱即係籌款，咁我就覺得將呢個善心禮物咧就捐俾，唔係即係送俾，係啦，送俾今日嘅嘉賓。 我第一次 嗱，我唔講大話嘅，係咪？係咯， 你唔講大話，你真係覺得 係咪嘅？間唔中 頭先先至話呃咗人哋 細啲喎，一開麥嗰陣時 冇啊，純粹係個背後嘅原因啫。我覺得即係反正都係買禮物㗎啦，咁不如就買一個 即 係翻 啲陰德㗎嘛， 積翻啲陰德啊！嗰呢件事好緊要啊，積翻啲陰德呢個會座右銘嚟嘅， 一個實用同埋意義上嘅，一個就貼心了解你同埋氹你開心嘅， 係啦， 兩個即係個男仔，如果佢真係想取悦你咧，你會揀邊個咧？ 我中意啲實用嘢，但係。 前間都 實用，但前間都好實用、啊， 其實都實用噶。 但你呢個真係好吸引喎、啊，優生。雖然我話我嗰個好有意義啫， 係 啊。 你呢個仲要係寫住，即係佢講到明咧，呢個 take money not easy 啊，即係你想 係啊， 你想攞到啲錢冇咁易。 因為就係知你中意儲錢 咯。有啲難度啊，即係咧，好似好有挑戰性、啊。 咦？唔係喎，我又開到咯，就嚟。 你係咪未開始啊？因為 係喎、 啊。哎呀，你開始咗之後， 我差啲講錯添。 玩到頭有。 好啦，两份礼物你会拣边个？ 真系要拣啦， 真系要拣啦。 系啊， 我会拣钱鞍咯，因为始终都系呢个真系特别啲嘅。 好紧张啊！ 我都觉得你嗰个抵赢嘅， 唔系噶，有时好难讲。 但其实我真系好想拣呢个嘅，因为呢个我成日都会用到啊。 唔紧要啦， 唔紧要嘅。 但系 多谢你啊， 系啊，呢个就好特别啊。 多谢你，我嘅目标系将我是你的后援会。且想慈善用途嘅， 系 系啦，变成一个有益身心嘅节目嚟嘅， 成为有需要人士嘅后援会系咪 啦？我今集嘅目的就系咁样啦， 揾 sponsor 靠你啦，今次 够钟翻嚟啦。 之前咧就送礼物俾你，嗰阵时咁你开粉红色啊，你记唔记得我哋送咩俾你啊？ 我记得啊。嗯阿一是送那个粉红色的一个那些叫什么有袋的环保袋的是啊环保袋跟住阿波胜就是一个钱鞍来的嘛其实但他也是好像那些叫有粒珠可以走出个迷宫的嘛 是啊是啊是啊 好啦布袋就有他啦 有他啦不是重点啦 是啊 我明嘅。 布袋唔知去咗边了。 正常啦、 啊，正常啦、啊。你可以狠啲噶，佢头先咁样入你，你可以照翻。 系啊，布袋我一睇到嘅时候，唉，都唔知装乜好，唉，求其撇埋一边咯，而家唔见咗了。 Sorry， 又 hurt 唔到我。你谂下，我一年送50几份礼物出去， 唔稀罕嗰个布袋啊。 咁但系我反而想知啦，阿邱生嘅嗰份前额 喺仲喺度啊？ 喂，喺度就固然知系要噶啦。 佢摆咗一个咩位置喺你？ 摆咩位置？同埋入边有啲咩咧？而家 其实我系连个包装盒都冇拆到，我摆咗喺我一堆好珍贵嘅护肤品入边，我唔知系咪好系咪好珍而重之啊？ 系啊，我想多谢你啊，真系。 系啊，但系你嗰阵时买呢一样嘢系咪求其买噶？ 买啊！诶，知你中意储钱啊嘛？ 知你中意储钱啊？ 啊，系啊， 所以咪想知而家储咗几多咯？ 系啊，谂住睇下嗰个钱夹里边有几多啊嘛，叫你。 哇，我系首先啦，即系储钱呢样嘢，我已经好努力储噶啦。咁但系因为基于香港发生太多事啦，咁呢排咧就真系好难储钱嘅。 嗯。 咁同埋我呢排前排我系有做紧入油噶嘛。 嗯。 咁最近失业，所以就仲未有一个可以俾我储到钱嘅 机会， 系咯。 嗱、啊，咁样理解啦，我哋唔需要知道个银码，我想知道 overall 而家系比起我哋访问之前系多咗定少咗？ 哇，少咗好多，我仲要系经过咗做呢一首14天嘅歌啦， 系 之后我系差唔多用晒所有嘅积蓄咁滞啦。 哦， 系啊， 你真系好爱音乐啊！但系要揾工，而家呢段时间都难啊，应该系嘛？ 好难，好难。 揾、嗯、工先定揾老公先啊？ 老公， 因为揾到老公可能唔使揾工啊嘛。 啱啊，呢个系一个好嘅投资，我觉得系啊。 人生 dry 啲定系爱情生活 dry 啲定系钱银嘅世界 dry 啲啊？ 唉，好难答，好似差唔多，系咪成正比嘅？ 同你只手比咧？ 究竟可以 三样嘢 可以得罪几多次？ 究竟边个最 dry？ 我咁爱情 dry 啲嘅手最多都系三到次啫。 我想讲徐嘉诚头先我哋打俾佢嘅时候好兴奋，去到而家访问嘅尾段，你 feel 到佢好冇心机啊？ 因为中途喺个电话嘅访问入边，我系不断被中伤、 被攻击， 冇嘢嘅， 冇嘢嘅。 新一年过咗会好啲嘅， 系咯， 系咯。 你属咩噶？你属咩生肖？你属咩生肖啊？ 做咩有讲究噶？ 有 属羊咯，咁即系91年咯。 喂呀！ 你 咁、 你咁都估唔到，唔系属羊行好运啊！我同你讲， 系咪啊？因为讲嗰刹那，我都谂紧系咪估我岁数。 好嘢！ 系啊，行好运啊，出年。 点啊？ 望住都要踩中。好， 冇事，行好运。 行好运，等疫情好啲，我饮嘢，你叫阿一请你饮嘢啦， 请你饮 Dry Martini。 哇，知道要你多， 冇嘢啦，拜拜， 拜拜。 甜笑甜得不需顾忌，问你何解事事欢喜，身边有我亦不离，原来你情感相当细。天你会即死，答复你你就应机，口口声声说相伴一世亦愿意，胆敢敷衍自恃，心底暗里怎么信你还能赠我幸福的一辈子。大概几分钟揭示大家出来，心真意但都未得谁的状态，无可沟通会造成障碍。大概很想欢笑但假装不来，想真追住时都未得谁的慷慨，难道要我愚昧到装可 随意寻找某个一起，心底却努力逃避，简简单单爱你就像全。 呢个访问之后咧，有同徐嘉晴做 message 啦，问佢有咩感觉，佢唯一嘅 feedback 就系、是。有啲后悔话俾我哋听佢个秘密究竟系啲乜嘢啦？系啦，三本之前听我有徐嘉晴嘅第一首拍台歌啊，嗰阵时旧作品叫《大概大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在去年五月至到今年一月进行有关影像性暴力的调查，以问卷访问206名受害者以及对11名受害者进行访谈，发现他们遇到的影像性暴力行为当中，34%涉及偷拍，28%涉及私密影像被散布或者是被要挟散布，19%涉及偷窥。协会亦都发现54%的侵犯者是受害者相识的人，其中27%是受害者的伴侣。调查亦都显示影像性暴力及网络的关系密不可分，25%的受害者经历的性暴力发生在网络空间，包括社交网站、网上论坛等。协会提到受害者会担心网络被影像可以长时间地流传，难以彻底删除影像，为受害人带来持续的伤害。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和古物古迹办事处宣布，部分康体及文化设施将会在下个星期三重新开放。康文署话，市民可以在下个星期一开始透过康体通网上预订羽毛球场、壁球场等重新开放的室内体育设施，或者是星期三起到康乐场地的柜位订场。康文署会在重开的运动设施采取特别措施，包括限制设施使用和逗留人数，暂停开放更衣室和冲身设施等。至於早前因為場地關閉而未能夠使用設施，就不設補償安排，租用人要自行處理退款安排。香港中央圖書館和六間主要圖書館亦都將會在下個星期三局部開放，並且是縮短開放時間。運輸署說，由下星期一起至到三月底，將會進一步增加網上預約續領正式駕駛執照、车辆牌照和申领国际驾驶许可证名额，至到每日4000个，可预约的日期是10星期。署方说，金钟、长沙湾、观塘和沙田的牌照事务处的服务时间是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所有进入牌照事务处的市民都需要接受体温检测，体温高过摄氏37.5度或者拒绝接受体温检测的市民会被拒绝进入牌照事务处，市民亦都要佩戴口罩和用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在台湾，国民党进行主席补选及中常委改选，上午8点至下午4点在全台湾共271个票站投票，投票结束之后随即在票站点票。两位党主席候选人分别是前副主席郝龙斌以及被誉为少壮派立委的江启臣，两人都说对投票率不乐观，党务机关估计傍晚6点之后有结果。郝龙斌说选情冷清，可能是因为选民对国民党在大选的表现感到失望，疫情亦都令到大家担心外出。江启臣就说，假如当选党主席，将会启动改革，用行动代表一切，并且开启和各世代沟通的桥梁。他说担心新型肺炎疫情影响投票率。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薄雾，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下周中期天气稍凉。 现在的气温23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安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封路方面，提醒大家，在西营盘的东边街因为爆水管，现在介乎皇后大道西至到第一街的东边街唯一行车线仍然是封闭，前往医院道的车辆需要改行西边街。另外，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的慢线亦都是封闭，一大挤塞，车龙排到近文咸东街。而在中区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咁直至到星期一嘅早上六点，德辅道中东行介乎摩利臣街至到吉比利街一段，以及喺摩利臣街北行近住德辅道中交界嘅快线都会临时封闭，一带有交通改道安排嘅，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单车径只系俾踩单车嘅人士使用，行人喺单车径无论行路定系跑步都系违法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跟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最擔心嘅咧就係咧嗰個排水口有一個叫做 U 型嘅一個嘅隔水嘅一個設計嘅。 環境局副局長謝展環， 如果係嗰個 U 型係乾咗嘅話咧，那個糞便渠裏邊嗰啲嘅氣體咧就可以喺嗰度咧抽翻入去嗰個嘅室內裏邊。尤其是如果開咗個抽氣扇咧，咁就會造成負壓咧，就將嗰啲氣喺嗰度淨係抽出嚟添。咁所以咧就一定需要喺嗰個 U 型嗰個水格嗰度咧係落水嘅，就可以咧阻隔咗咧啲病菌喺嗰度咧吸翻入嚟嘅。市民咧呢、這個時候咧，可能真係要 check 下自己個住宅啦。尤其是如果嗰啲污水渠啊，喺個自己嗰個嘅浴室啊或者廁所裏邊嗰啲咧，咁你更加留意啦，佢有冇呢個嘅漏氣嘅現象嘅？點樣可以知道咧？咁樣就好多時候，如果你喺個浴室或者廚房經常聞到一啲不明來歷嘅異味嘅，可能係臭味，可能唔係都好咧，就好可能咧嗰啲嘅喉管咧係有洩漏嘅現象出現啦。咁嘅話咧，就一定需要咧嚇請合格嘅師傅咧嚟睇 check 清楚啦。如果佢係喺室外嗰啲咧，當然佢有冇洩漏咧，要走出去出邊先至見得到啦。一般嚟講咧，佢都唔係咁容易走翻落個室內裏邊嘅。但係如果係室內裏邊，就算係遮咗一啲嘅位置都好啦，有不明來歷嘅異味經常出現嘅時候咧，差唔多可以話咧九成九咧係有喉管咧洩漏嘅現象出現，一定要揾人咧去檢查嘅啦。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改朝换代的 Vincent 梁学熙啊！疫情固之然可怕，但在这个时候，人的互助互爱反而就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就有如阿 Jam 的这首歌一样，去帮这一班的平凡天使打打气的。 此刻风雨里，可心有你的坚持，你的世界因为你在痛里有感动。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可以笑的话不会哭。 做咩啊？佢又唔听你电话啊？唔紧要，可能而家唔得，之后会得咧。呢、这个世界上边好多嘅爱情都不被看好噶啦。 诶，唔好咁望住我。逢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诗芬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今个三月会同你讲下不被看好嘅爱情系列。你又点会系唯一一个啊 ？Next，Next，Bravo， 我就系要呢啲啦。 作曲家郑静蓝追追寻寻，就是要追寻这种金独特的蒙古唱腔。呼嘛嘛！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追寻人生，今集他会分享搜罗世界各地民族音乐的兴趣， 同埋点样将呼嘛加入去他的现代音乐之中。 今晚九点零五分， 港台电视三十一。 国际妇女节，国西做些地，用歌曲感谢一众女性。搜罗多首冠军作品，播放《阿里加多之曲》。星期日下到四点到五点，天空海阔白泉号生多匹驰期间限定三百妇女日语歌曲集。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报时间先啊，下昼时间三点四十一分啊，咁啊出边嘅气温咧23度，相对湿度80%嘅。提一提大家啦，可以快到去，快啲去到咧我哋全港儿童故事恋港大赛嘅嗰度投票啊 ，OK？ 使唔使帮自己拉下票啊？ 我嗰、那个唔使啊，大家睇到精美嘅图画就知道 OK 啦。 系啦， 唔使我解释太多。 咁啊，今个礼拜系边个推介？ 今个礼拜你推介嘛？但系我哋要回应一下网上面啲人讲话头先， 约 廿零分钟之前炒粉啊嘛。 系系，阿波胜有嘢回应啊？ 唔系廿零分钟之前炒粉，系廿零个钟之前炒粉。呢、這个系剪嘅时候留咗个窿喺度咯，应该系剪到我昏昏欲睡嘅时候睇漏咗个窿咯。 阿波胜，你出嚟承担责任系嘛？ 我出嚟承担责任，承担责任。 系咪会跪低啊？又成啊咁样？ 咩都好啦， 道歉啊，道歉时， 道歉时要露出诚意系常识， 是常识吧 ？OK， 好，听推介啊。 系。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啲咩呢？上个星期男人歌 KTV 嗰度呢就播咗郭富城嘅爆裂旋风啦，咁引起咗好多人呢諗返起佢嘅童年回忆㗎。即係例如以前嗰啲大铁环啊、大圆环啊、火花环啊嗰啲童年回忆啦，即係以前玩陀螺嘅时候都一定会有㗎。咁人嚟到呢个年纪啦，廿零三十岁。又未成家立室，有时无所事事嘅时候，喺呢个社交平台啊、网络嘅年代碌下碌下嘅时候咧，就好兴揾翻一啲咧以前嘅旧作品嚟睇噶，就好似早排啊李生都推介大家睇翻《龙珠》咁样。嗱，《龙珠》可能就系再早一个 generation 啦，即系八十后嘅朋友会比较喜欢。九十后有好多嘅，好似上星期提过，无论系呢个《爆旋陀螺》啦、《数码暴龙》啦、《激斗战车》啦、《超速摇摇》啦、《游戏王》啦，好多好多好好睇嘅卡通片，有时你会真系好想攞翻佢出嚟睇嘅。嗰种好睇嘅程度同而家可能你人大咗睇 One Piece， 睇火影，睇我的英雄学院，睇 進擊的巨人嗰種感覺係唔同嘅，尤其是係你翻睇翻以前嗰種咧，你會忽然有一種眼濕濕啦，你會覺得自己忽然變翻一個細路仔嘅。尤其是咧喺度想推介一條片嘅，咁如果你係數碼暴龍 fans， 你都會知道佢有分01、02啦，純壽司之王啦，04啦，咁然後去到05就係DS 啦，仲有一個叫做交錯戰爭嘅。OK， 咁去到其中有一代咧，佢無啦啦咧就揾翻01嘅八神太一啦，02嘅本宮大輔啦，03嘅托人啦，同埋04我都開始冇睇啦，我都唔記得咗叫咩名。每一代嘅唔同嘅主角出嚟，然后喺同一个时空出现翻，一齐打怪兽，你会发现自己都仲系会为呢一啲热血啊、兴奋嘅情节而心跳而激动嘅话，咁恭喜你啦，你 keep 住你嘅童真。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嘅嘢咧，就系揾翻一啲细个嘅时候你好中意嘅卡通片，煲翻佢嚟睇。留意一下究竟自己仲有冇嗰种青春嘅感觉。笨读兵团报告完毕。我即刻 check 咗咧，03系纯寿司之王啦，记唔记得啊？ 我记得。 林峰嗰首歌啊，露营必须走啊。 要攻要守，不自斗，露营必须走。 系啦，嗰、那个咧主角系叫松田启人， 我就记得佢嗰只嘢系红 基尔兽。 哦，基尔系啊。 系啦，咁然后第四代咧叫无限地带。 哦， 啊，无限地带系边个唱呢个 ？Juno 嘛，第四去到。系系系系，第二就刘德华嘛。 系啊系啊，咁啊，嗰个叫神原拓也，进化做火神兽嘅。 即系佢印象大啲喎。 人进化噶嘛，佢系古代装甲啊嘛。 啊， 定唔知武装进化嘛叫 系啊， 系啊， 武装分子入边。 咁我啱啱提嗰条片咧，如果冇记错咧，就系、是、去到后尾咧，有一个叫合体战争啦，或者叫交错战争啦，睇你点译啦， 译名啦。 咁然后佢就揾翻咁多代嘅主角翻嚟， 系 即系有八神太一啦，本宫大富啦，一成自然啦，嗰啲全部翻翻嚟，然后你会见到奥米加兽啊， 系。 机甲龙兽进化去帝王龙甲兽啊、 哦， 然后喺翻个画面，然后一起去打嗰只叫做究极吸血魔。 呢啲咧真系唔知啊，佢成就咗一啲你嘅梦想咁啊！睇动画，因为好似头先咁讲，系分开，可能已经三四五代系各自喺自己个时空度进行紧，然后佢有一集将全部带晒埋一齐，即系将你童年回忆所有嘅人摆晒喺你面前咧，系。你系好难唔起鸡皮嘅，如果你系中意嘅话，咁、 哦、 当然啦。 佢有走音添， 有一个我觉得最黐线嘅大集合咧，就系、是、五色战队啊。 系 日本咪有好多嗰啲特摄片咧，咪全部都系五隻色噶嘛，出咗好多代噶嘛，起码成百人啦、啊。我记得曾经唔知道几多周年嘅时候咧，佢嗰几百人一次过全部出翻晒。 超人有冇都有咁样？ 超人都好似有，但系嗰个五色战队再黐线啲。你一代有五个，你廿代已经100个人咯，然后全部怼翻晒出嚟。我觉得佢 蒙面超人好似都有噶嘛，系咪？ 蒙面超人都有， 系 啦。 你睇蒙面超人睇边个啊？ 哇！我认得个样子，就我唔知佢嗰代叫咩名字啊。 我系睇古家嘅咯， 因为我系小学、中学、小学嗰阵 小学咯， 系啊。 古家张崇基、张崇德唱嘅嗰首歌， 嗰时有线九几年播。 哦，你系有线，我系亚视啊。 啊， 夜晚八点几、九点嘅时候播嘅。 我又系崇基、崇德啊。 系啊系啊，啊啊 唱咁多嘅佢哋。 哎呀，嗰首歌我嗱首歌叫咩名都唔记得。 系， 但我识得唱。 你唱几句听下？ 冇冇冇冇，尴尬尴尬尴 尬。尴咩尬？你成日都唱啊，因为你唱跟住落嚟啲。 佢有几句嘅，灰银色腰带，紫红色盔甲。 你念诗咁啊？你讲过。 尴尬啊嘛。咁跟住之后呢首歌，但我哋 library 冇，要揾下先。 系。 但系好似得分零钟版本嘅，又佢都系。 哦。 喺亚视，即系以前仲有亚视嘅。 叫咩话？呢只叫。 我就系唔记得咗叫咩名。好。 唔系只歌 ，sorry， 嗰个蒙面超人叫咩啊？ 古家， 古家，哦， 系啦，蒙面超人古家， 揾下先， 系啦 ，Kuga 咁样咯，佢全部都咁样嗌嘅， 系 Jiga 系迪迦， 迪迦 就系超人嚟嘅， 系啊， 陈奕迅嗰首 ，OK， 系， 咁啊，但系今日本身唔系想讲呢啲卡通片嘅， 系， 因为上个星期大家咧，我哋咪喺度拗，究竟呢个叫做 方力申究竟唱超速遥遥啊，定系爆旋陀螺零二？ 个答案系 佢两首都有唱嘅。咁然后咧，我哋就话咁萧正楠系边个咧？咁即刻有人咧就提供咗答案俾我哋啦。 系，我哋终于知道萧正楠唱嗰只卡通片主题曲究竟系边一套啦。 听下。 一次唱啦， 一次会到达。 咁咪高音以前啲歌。 我次次净系识唱到呢度嘅咋， 系啊， 跟住后边就唔识唱噶啦。碰到挫折，你我仍然 no no cry。奋斗昨天，一早已预备。飞时奔驰，一起高飞，控制到最尾，真的了不起。信心，这高速战斗永不终止，摇动着每个节奏，这动魄震撼至死。Crush on right, crush on hit me， 高速里滑滑，有潜在敌人前，狠狠摔倒到血堆上去。Crush on right, crush on hit me， 仍然能战胜，就让动力完全发放。永远也不撤退，看我百倍高速 ，Ready Go！ 好啦，问题嚟啦，卡通片有冇睇过？ 有， 好，我都有睇过，但有冇买过嗰架车呢？ 我冇啦，嗰阵 我都冇， 我睇过玩过人哋嗰架咯。 我好似系有一部咧，即系同爆旋陀螺同一个道理嘅。 嗯， 爆旋陀螺咧正版就嗰个价钱啦。咁然后翻版就经常会有人用緊啦，係咪先， 係 即係有人买啦。咁所以呢我都系嗰个道理嘅，我系有买过翻版嘅激斗战车嘅。我记得喺边度买添。 激斗战车呢我系玩个表弟嗰、那个。因为激斗战车我觉得佢其实好似四驱车再加爆旋陀螺嘅一种混合体。咁但个问题就嚟啦，我攞我表弟嗰架激斗战车玩啦。 嗯， 咁佢係做到四驱车嗰面嘅，但佢做唔到陀螺嗰面，即係佢唔識自转啊。 哦，係係啊，嗱你睇人哋你睇人哋卡通片嗰啲呢， 係啊， 佢可以不断自转㗎嘛。 同埋佢因为个场地呢， 我撇除声控嗰个螺丝 嗰个算啦，嗰啲所有动画都搞唔掂啦。佢个场地佢啲駁位一弹起就会转，但你现实当中唔会有激斗战车嗰种场㗎嘛。 係係係， 所以其实你好难做到嗰种弹起回旋咁样 囉。佢算係嗰段时间做 3D 动画算是做得几俾心机的。 好早期的我印象中。是 啦。咁然后佢嗰、那个战斗场呢佢係会有刀片啦、 啊。 有大铁环啦、啊。又会有啲烂嘅石头喺嗰度啦。咁然后就目的令到激斗战车可以喺唔同嘅场地嗰度对战㗎嘛。 係呀係呀。 我係嗰时喺屯门大会堂嗰、那个巴士站嗰度呢有人卖翻版嘅激斗战车，我买咗一架。细个僆仔嘅时候。 係。 咁去到后尾呢人大咗之后呢忽然对于呢样嘢好怀念喎、哦。咁后尾买咗两三架嘅激斗战车，因为呢我怀疑呢係真係几叫做唔係好兴㗎，即係冇爆旋陀螺嗰种咁兴㗎。 好多货杂咗。 好多货杂咗喺度，后尾20蚊一架，我买咗几架、哦、我买咗佢嗰个霹雳飞鹰呀，咪叫。 係咪主角嗰架 神勇战鹰呀，叫做或者霹雳神鹰呀、 啊。 跟住之后有隻龙嘅。有隻黄色嘅龙嘅， 死咗，我已经冇乜印象啲样系点。 佢后屘我仲要买嗰啲系特别版嚟噶，即系佢个胶咧系透明黄或者透明蓝咁样嘅。 哦， 系啦，咁去到而家，我而家全屋得翻一架嘅激斗战车，系后屘又系嗰句人大咗之后有啲闲钱咧，就忽然好想买咧，就揾翻佢哋中国队嘅嗰架，叫做死咯，要啊嗰、那个叫咩名咧？雷霆战斧啊！ 雷霆战斧啊！ 系、哎、啊，又买翻只白虎嘅激斗战车喺度，摆咗喺度，因为我纯粹觉得佢个样几靓嘅啫。 几靓 系啦，但玩就真系冇玩过啦，激斗战车。 你 enjoy 砌啊，同埋见到嗰下啫嘛。 我 enjoy 买嗰下啫，其实。 唉、哎，你搞到好想间行住顺和添。 顺和唔会买到激斗战车噶啦，而家 买其他都好啊。你搞到好想揾翻啲嘢。 我想买玩具系嘛？ 系啊， 买玩具一转头。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我话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其实平时我都不算是一个会开住 YouTube 咧成日睇嘅人嚟嘅，因为我知道佢好邪恶。因为你睇完一条片之后，隔篱嘅相关推介啊、相关搜寻咧，都会令你一条片接一条片咁样睇落去。咁但系早几日咧，我就跌入咗呢个漩涡嗰度啦。咁话说，我就本来系开嚟睇啊 JB 嘅新歌嘅，由细玩到大。咁啊，听完之后，咁喺隔篱咧见到相关搜寻咧，又出现翻LMF， 好似上年左右啦，近年尾嘅一首歌。咁啊，呢首歌就系有好多香港嘅 rapper 都有份参与啦。咁佢哋各自亦都会自己写翻自己嗰部分嘅词，然后去 rap 嘅。嗰首歌我睇咗几次添，即系第一次就咁听。听完之后呢，就再上网睇佢哋讲究竟佢哋嘅諗法係點樣，然之后呢就再睇下嗰段片下面啲人嘅 comment， 特别係讲緊哦，即係佢 rap 嘅时候同埋隔咗一段时间佢哋喺呢个社会状况之下所做嘅事情做一个对比咁樣。当然啦，呢啲就可能比较敏感少少嘅对比啦，因为始终大家会觉得rapper 係应该有态度啲嘢咁。而另一个咧就再敏感啲嘅 topic， 就唔系讲关于即系政治啊社会状况，而系纯粹讲紧嗰段片里边唔同嘅 rapper， 究竟边个写嗰段同 rap 嗰段劲啲咧咁样。咁啊，其中有提到一位咧就系香港都极度出名同埋资深嘅 rapper 啊 KZ。咁头先讲过啦，网上面系会有一啲叫做相关嘅影片噶嘛。当我喺网上面 search 得多、睇得多嘅时候咧，就居然弹咗啊！KZ 其中一首咧，享负盛名、家传户晓嘅改词作品，咁个名字我讲唔到嘅，歌词大家一定听过噶啦。佢家黄色衫，又变咗做绿色衫。啊，呢一首歌咧，细细个都唔系好知啲人讲紧乜嘢，然后一听完之后咧，哇，基本上你听一次一世都记得噶啦。咁啊，呢个改歌词版当然喺度。播唔到啦，咁其实呢一首原曲咧系叫 Dilemma， 咁啊系 Nelly 啦 feature 咗 Kelly Rowland 嘅一个作品嚟嘅。其实你知唔知究竟呢一首 Dilemma 原本系讲啲咩咧？简单嘅故事就系一个男仔见到隔篱咧有一个女仔搬咗入嚟，好吸引，但原来呢个女仔咧有老公有仔噶啦，但系唔紧要，无碍佢哋两个之间嘅相爱，就系一个咁 Dilemma。咁纠结，咁矛盾，但系当中又有啲爱意嘅故事嚟嘅，所以下次睇呢首歌嘅 MV 唔好净系留意嗰啲衫嘅颜色啊！听原版的歌词喎， 系咪？系咪好陌生啊？突然间觉得 就好似啊， 同埋个重点系啲人头先讲话激斗战车只歌，咪识跟住唱嘅。 系啊， 我相信呢一只一播，啲人又突然之间转咗个 mode 唱第二只。 我哋一头嗰句咧，除咗黄色衫同绿色衫之外咧，就托住个 HiFi 喺度恶下恶下咁样。几有 feel 啊！ 几有啊！ 我以为自己做紧，我以为自己做紧环球榜添， 系咩？ 系啊，不过转头一听，但系要听咗寻常试先， 都系指定对白。 外来哥，好啦，拜拜， 拜拜。